22:05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4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一时段工作嘉宾男左叶谦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Pink， 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 For Now， 为了现在，就在现在，我们现在开始了男左女右。 是的，经历了一天的大雨啊，吃过了3顿饭，我们又见面了。当然这期间有的朋友可能还加餐了，不止3顿啊。 嗯， 夏天呢确实有的朋友没有胃口，可能就会把这个进餐的次数增加了，但是每一次进餐的量呢减少一些哈。 夏天有的朋友爱吃一些开胃的，你别看那么炎热哈，或者是闷热，其实辣椒是一种很开胃的东西，真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笑吗？就是你今天这个扮相确实是很严肃认真哈。 哦。 所以这张照片的背影啊，我们的直播帖下面呢，榨菜脑袋啊，确实把我心声也说出来了。 嗯。 好像理工技术老师的样子哎。 哦，是吗？ 对，所以刚才我看完他的留言，然后再看你坐在我身边的时候，就一副 哎， 今天我来跟你说一下哈，小韩、嗯、啊， 是是是， 你要知道啊，在这个目前我们这个领域当中呢， 这个、 啊、 其实我有几个那个。不是远大的理想啊，但是一些小理想，就是说如果我没做成这个行当的话、嗯、就我没有去做音乐制作的话，我就是没有投这个行的话，我其中的有一个理想，有一个大理想是当医生，但是那个你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 哦、 一学就要十几年，就是学到老的那种东西，我可能就我这种人耐心不行，而且是人命关天的，我可能当不了，但是我有一小理想，而且我也试着，就是每次都没有放弃这机会去做了，就是给人讲讲东西，为人师表一下。 哦，当老师、嗯、 对，做个小教师， 站在讲台上、 啊、对对对、哦、我有这么一小理想，当然我只能现在也捉襟见肘，我只能给人讲一些我还能会的东西，就是一些音乐制作上的小技巧，没有别的了啊，就是要是那些老师的话，你也知道他专科备课是很厉害的、啊、 嗯，我呢这个如果不做电台主持人的话哈、嗯、我曾经有过的梦想呢跟这个声音工作也有关联哈， 是 比如说商场里 啊 广播寻人啊， 那最好 通知一些资讯 啊火车上 啊为您早上播报一些内容、啊、 您这都录播都可以办到 对， 就录完你的声去播吧就完了、就 是、不啦，那个商场里每天都是不一样的， 是今天的特价菜，今天特价 商品，谁知道这些年过去了发现都网购了、 啊、 去商场的人少了， 所以你可以在、哎、 所以 自己的 可能现在商场里就是这个角色都开始工作的量在减少， 那网络直播平台上你试试呗、嗯、 那还不太一样哈、啊、就是要么就是在正规的电台工作啊，用自己的声音呢以一种节目的方式和大家碰撞，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亲爱的顾客朋友们，欢迎您光临建外大街商场、 这个啊、这个还是比较传统的，那些超市里啊其实还真需要你这个一天到晚在播送它的商品，不同不停的在变化，有特价菜， 是 有各种什么打折酸奶、 嗯、 你一直在说请去9号柜台亲爱的顾客们那里有什么什么，就一直有这样的播报员，你知道吗？ 有些事你不必问，有些人你不必等，许多细节已淹没，还记得那副歌，情话比现实反驳，还不如一句情歌安慰了寂寞，也未央寂寞，听着那熟悉前奏，回忆逆流成河，淹没你我。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别后那片天空，没有如果没说的希望，你会懂。爱很忐忑，是你陪我走过。没有告诉你，我只唱。 细节都复活，当唱起那首歌。有些话并不能说，却能够不断安刻，它让你感动，也让你心痛。 梁静茹的歌曲《情歌没有告诉你》。是啊，听了那么多情歌还不能把一段感情谈好啊，就像我们说知道再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啊，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情哥哥也没有好好告诉你什么事情。 不要给我提情哥哥啊，我提的是情歌。 情歌啊， 情歌啊。 好嘞， 记住冯玉文咱们的老听友了。哎呀，最近这个天气啊，阴雨连绵， 是的， 加上水逆又要到来了。他对我这样说道：“ 这你都说对了， 烈，我来报道了。” 嗯， 忧郁的天气，人也容易矫情啊。 哦，是吗？女孩子是这样。 准时打开广播，听到你们的声音，瞬间被治愈了。还有你最近放的歌，我都能感同身受。我感情泛滥了， 嗯， 我这个这么多年放歌的路子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歌吧。 是不是快到月底了？ 26号就开腻啊，这个 开腻了， 就是 你是迎接节日的吗？开腻 不是那个腻歪人的腻啊，是逆行的腻啊。这个特别要和大家那个播报一下哈，这个2018年的第二次水逆，也就是在狮子这个月份的水逆就要到来了， 可不得了。 所以最近的情绪波动啊，还有一些过去的事情又突袭啊， 嗯， 其实都是正常的 据说是对于一些小孩子们的波动也是挺大的。 对，你想这天儿这个假期，幼儿园的 对 小什么中小学生都放假了，对吧？ 所以也要好好的，尤其像我这样的二娃老妇啊，多娃老妇啊，你们也一定要好好的啊，也是我自己也共勉，就是好好的弄好亲子活动，好好的这个照顾好孩子们， 不容易哈。 是， 然后特别也要强调，在外面这个暴晒要记住涂防晒霜哈。有一些父亲啊，他可能就觉得我一硬汉，对吧？我不要涂那些东西啊，可能你也这样，对不对？ 其实相反，孩子的防晒霜你要好好挑好， 孩子肯定要涂了， 必须要挑好。 孩子是我亲生的，我当然要给涂了。 小孩子的防晒霜你不能随便就是凑合上，爸爸给你涂爸爸的，这不行。 No, 有专门水小孩用的。 对，那个大人的呢，倒相反可以借用小孩的。你比如说你忘了带了， 不不不不不， 你忘了带了，你还真能借小孩儿，哎， 小孩 儿 皮多薄啊， 还很管用，其实 只能说是起到一定的一点辅助的作用哈。但是你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你应该有专门男人的防晒霜。 有，啊，我那都喷，我那个喷了你们都不敢用，我那喷完了以后，你但凡流点汗，一遮眼睛，呵，倍儿沙。没辙没辙的沙，你知道，因为我那是运动型的，就是专门在暴，就是，这个， 了不起啊， 对，就是专门在那个暴晒下的那种运动型的。 总之呢，希望就是去海边的哈，到这个旅行中有长时间在户外的这样的父母们哈，也一定要记得，女人肯定不用说了，男人也要涂防晒。如果说不小心这个被晒了， 嗯， 也一定要有晒后修复霜。我今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晒伤了，我说那你有没有就是修复的霜，他说我一个大男人我还带这些东西，哎，我说爱自己对吧， 不是，其实你这么劝他，他就能接受，你说只有女人脸上有晒伤妆，你一个男人如果真被晒伤，你一天到晚跟顶着像一个女孩子化了晒伤妆一样来回来去进出公司，特别的滑稽。哎，这个他可能会接受，你知道吗？ 你知道有很多就是男性朋友会觉得女人为什么出去旅行那么多行李啊，怎么那么麻烦？ 不 是 我也奇怪， 是吧？ 这一点我也觉得，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按照这个过安检安全法来想的。你这瓶瓶罐罐你怎么带过去的？你这刺了咔啦的那些东西， 人家都有100毫升以下的嘛，我们都有小型的那个迷你装、旅行装都有的啦。 但是那他也得让你每瓶都得检查，开包检查一下。 他只要不超过100毫升，他是不会让你检查的，不会打开瓶的。另外就是，你们会觉得既然都小瓶了，怎么还是那个包里那么满呢？那我们女人带的东西可就多了哈，基本的药品， 对 不对？出去旅行药品啦，对不对？ 是。 然后呢，这个住在哪里？ 化妆的。 一些基本的哈，觉得喜欢自己有杯子的，对吧？ 对。 不喜欢用酒店杯子的， 嗯。 甚至还有带热水壶的， 是， 对不对？ 嗯。 还有就是为孩子带的东西就更多了。 这些过关卡的时候，人家有美国的那个，万一哪一国的那个纪律都是你必须尝一口啊，当着我们面尝一口。哎，你用你那壶，哎，用你那杯子沏好了水，对，把药片，哎，每一药片扔进去， 你可爱， 哎，然后你那小瓶瓶罐罐都拧开，哎，都尝一口，尝一口，好，好，好，这你可以走，哎，哎，哎，你怎么不走了？哎，怎么晕过去？哎，来人，哎，可能尝错东西了。 Su estela va sembrando primaveras, despertando un alma nueva que cree en su magia al pasar. Y siento, todo en esta vida pasa, todo puede cambiar. Uptempo 是一个组合，用电子把那个拉美的爵士乐重新组合一下的组合，那真是双组合。Uptempo 这首歌曲不用我太多介绍，因为这歌很熟悉啊。对于拉美爵士来说，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Panama 的姑娘，是非常非常的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了。 嗯。听着这首歌哈，我也浏览着大家的留言。 嗯， 哎呀，竟发现大家都在聊着你的背影啊。 哦，我的背影，这可以写首歌哈。嗯，像一不是，我只是说 那是你的眼神。哦， 对对，就像一个歌名。嗯， 背影啊，传递的很多内容。 是的。 哎，我就在想哈，大家宁可聊背影啊， 嗯， 都被人求红。 大家宁可背里聊我，都不能求红。 就是这么聊着啊，就是这么聊着，聊了四十来条， 是啊， 就是没人求红。 怎么办啊，你说？ 我今天白天还听了一首特别好听的英文歌，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翻译哈， 嗯， 那一瞬间我还想，哎呀，要不要初一十五把我们这个英文小翻译？再给滴得出来， 回复一次啊， 刺激刺激老听友们的这个记忆里的美好东西。 你可选好日子。 哎呦喂，我说这求红这个架势如此之惨淡哈，但一想，要不就这样吧。 这跟我那个第三环节的一些什么栏目是不是回归没有直接关系？ 嗯， 对吧？ 事已至此啊，大环境决定的。嗯，波波侠女说了。哎，不是，波波侠，你说的不是这个。我刚才看有一朋友，对，如梦白莲，他说最近老流行背影杀了， 是吗？ 对，就是说一看到一个人背影就想，哇， 嗯， 他转过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嗨，我这正面你没有不是没见过，是吧？也是呢，胡子拉碴的一个中年男人，有什么意思呢？ 但是不是很油腻啊？ 嗯，对， 二娃老妇 还是比较， 穿着白衬衫， 是，还是比较注重那个怎么说呢？身形运动的 第二十段见吧。 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勋章，痛淡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是无人之地的沧桑，被讪笑的不堪，种种不甘，来回碰撞。你不说难，我不怕难，我不 这颤抖 才是开始。 给时间一点时间， 啊， 让过去过去， 哦， 让开始开始。 嘿呦，这个绕哦。 男左女右 啊， 让我更懂你。 我懂了，你是想拖时间？你也不是想拖时间，你是想不洗脸，不只刷脸。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夜间本市有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并有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目前本市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中，山区及浅山区出现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活动。明天白天是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回升，天气较为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动作电影《大师兄》日前发布冲动版海报，同时宣布改档8月24号上映。海报中主角陈霞动作潇洒，踢翻左侧高高一摞书本，呼应标语作业太多有什么用，麻辣教师的形象气场十足。不同于常见的校园题材电影，电影《大师兄》主要讲述一个退伍特种兵重回母校，准备大显身手教书育人，可面对一帮调皮捣蛋的问题少年，有的更是已经当上了古惑仔。说到电影改档，下面让我们来一起盘点一下近期改档的影片。国产动画《昨日清空》昨天宣布撤销7月27号档期，择日上映。早前原定7月13号的《默多多迷境冒险》动画片《风宇宙》也从7月13号推迟到8月3号，还有曾定档于6月1号上映的《阳台上》也推迟上映了。最后来关注，由韩延执导、李易峰主演的《动物世界》上映25天后综合票房为5.05亿元。日前该片发行公司宣布《动物世界》密钥延期到8月29号，想看这部电影的观众们还可以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影院里找到它。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4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 好消息啊！每当我们稍微哈，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惨淡的局面哈，就一定有善良的坐不住的听友站了出来。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一位听友啊，就说。我忍不了了， 又被簇拥着出来了， 忍不了了， 啊、 就求红吧！蔚蓝的天空，54644888， 54644888， 就叫你蔚蓝的天空吧，因为我们这几天总是下雨哈，乌云密布，也渴望蔚蓝的天空。哎，今天黄昏的时候，天空还是放了些晴哈。 反正下了差不多下过午后啊，再下了一会儿，这个下午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就 OK 的啊、还是有阳光的。 对，昨天我们俩下班呢，也是感受到了这个，午夜的这个细雨蒙蒙哈，然后随之早晨呢就开始大了起来哈， 小闷热到最后的大火收汁儿嘛，好家伙！ 而且这样的天气可能还要再持续，本周还是要持续到周三或周四哈。 是， 大家出门呢还是要注意啊，选择交通工具，同时呢也要带雨伞。22:35了，别不多说，此刻该有请出你的那个250亲友团们， 就是你姐姐韩美和我弟弟叶虚，还有咱们的小侄儿叶兰香。叶兰香今天啊，在那个学校被出了一道应用题，应用题是这么问的啊，就是他抢答了一道应用题，就是老师问说李雷口袋里有323个冰糖，有289个棉花糖，134个棒棒糖。听好题，今天李雷吃了289个冰糖、124个棉花糖和98个棒棒糖，请问现在李雷有什么？小侄儿一来香抢答， 答老师他有糖尿病啊。 Did you call me？ 我还记得， 像动画片里啊那个声音， 来自 Macy Gray， Macy Gray 的这首歌曲叫做《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啊？ 现在不叫打电话，叫做你为什么不回我信，回我微信？ 为什么不 call 我啊？ 你为什么不给我语音呢、啊？啊，你为什么跟我视频啊？啊，等等哈。 对。 当然，我觉得其实慢慢你会发现，当你问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将自己哈置于一个 疏远地带 境地。 哎，疏远地带。 你让对方怎么回答？我不想回复你，或者说啊，我在忙呢。 嗯。 然后马上就会有，那你为什么刚才还在什么游戏上在线？ 要我说呢，情商稍高一点的呢， 不会问， 话得到，话到了就不了 点到为止。 首先啊，这个人你问一句，你不会死，对吧？你又不会伤你，你又不会说耽误你多长时间，所以情商高的人一般说不会让人提出这种，他明知道他女朋友可能有，或者是爱人可能有那个矫情的那一个时间段，或者是有就撒嗲的那时间段，你话到了，人理儿也就到了。其实那话对你来说不轻不重。 哎，我猛地想，我马上要暖文章了，你不要占用我时间。今天晚上暖文章有点长啊。 有啊。 你要聊这个女生这个矫情的事儿，咱们第三十段再说好吗？ 好。 你攒着啊，二娃老妇在这方面还是很有研究的。好了，一起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嗯。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你有多守时就有多靠谱。上周参加一个熟人聚会，过了约定时间，大家纷纷入座，唯独只差乔乔迟迟未到。一桌人一边聊着天，一边饿着肚子等他过来，期间有人给他发去数条微信语音，他总是回复说就快到了，就快到了。又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他才姗姗来迟。乔乔是我们圈子里出了名的迟到大王，对他来说，迟到15分钟至半小时都属于家常便饭。他从来不懂得时间规则，每次和朋友约好见面，他都会无意识地拖延出门的时间，往往是快到了点儿才磨磨蹭蹭地开始化妆，然后拎着包急匆匆地奔赴聚会。准时赴约对他来说就好像吃了大亏一样。一次两次不准时，别人可能不会特别在意，但一旦次数多了，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人的态度问题了。有朋友皱着眉头抱怨了一句，怎么那么迟呢，等你快等的黄花菜都凉了。谁知乔乔却一脸不以为然地说，哎呀，我是女孩子啊，让你们等一会儿怎么啦。在她看来，女孩子出门需要化妆打扮收拾自己，所以迟到是很正常的习惯。可是我们认为，要是她每次都能预留好足够的时间来做准备，就不至于把自己弄得这么的仓促狼狈。康德在给老朋友的回信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无论是对老朋友还是对陌生人，守时就是最大的礼貌。纵观周遭，从来不乏那些缺少时间观念的人，他们毫无自责感，认为偶然的不准时实在是无伤大雅。久而久之，这种拖拉的习惯贯穿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也对他们的事业发展与日常人际造成了不良影响。守时是人与人口头上的一种契约，只要和朋友约好了时间，在没有遇到突发意外的情况下，都应该按时赴约。若是平白无故的迟到，总是让别人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等待上，事后甚至还没有半点愧疚之意，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种自私。前阵子，我协助公司人力部完成了一次招聘工作，当天的面试来了不少求职者，我和同事们忙活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临近5时，我们收拾简历准备离开，一名求职者满头大汗地走了进来。被问及迟到的原因，求职者给出理由是，在前往公司的路上，由于不熟悉路线，从而耽误了面试的时间。 求职者离开以后，我仔细翻阅了他留下的简历，发现他是一所985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而且各方面条件都非常符合公司招聘岗位的需求。于是为了身旁的人事主管任姐，他却叹了口气，很可惜啊，这名求职者咱们公司不予录用。接着他说，我并不否认他的能力，可是面试迟到就代表他对这次应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重视，毕竟他并没有预留出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路上可能遭遇的突发状况。连面试都不能做到准时的人，也就说明了他不具备良好的素质和责任心，公司当然不能把放心和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呀。拿破仑有一句名言，我的军队之所以打胜仗，是因为我总是比敌人早到五分钟。在战场上早到五分钟就可以抢占有利的地形，地利在战争中是决定胜负的重要筹码。时间观念对于一个人的影响非常重要，它往往是人与人之间接触的第一语言，而人们又特别容易根据这种最初的印象来判断对方是否能赢得自己的信任和支持。作家刘墉在美国大学教书的第一学期结束，为了了解学生们的想法，特别跟学生讨论，请大家对他提出批评。教授，您教得很好，也很酷。有个学生说着，他停了一下，又笑笑，唯一不酷的，你在每堂课一开始时等那些迟到的同学，又常在下课时拖延时间。刘墉一惊，不解地问他，你不也总是迟几分钟进来吗？我是好心好意的等，哎，至于那延长时间是我卖力，希望多教你们一点，有什么不对呢？全体学生都叫起来，不对。然后有个学生补充道，谁迟到是他不尊重别人的时间，你当然不必尊重他。至于下课，我们知道你是好心要多教一点，可是我们下面还有其他的课，您这一言就造成我们下一堂课的迟到了。香港畅销书作家梁凤仪有一次应邀到北京某大学做报告，时间是下午3点，谁知乘车去大学的路上塞车了，结果4点才到。主持人一再强调梁老师迟到是因为堵车了，但是走上讲台的梁凤仪觉得自己是不可原谅的。他说，各位同学，我在此向大家诚恳的道歉，北京塞车是常事儿，但我不应该为自己找借口，我应该把塞车的时间计算在内，做好充分的准备。我知道今天在座有1000位同学，我迟到了这1小时对大家来说就是浪费了1000个小时的生产力量，影响1000个人的心情啊。我只能盼望你们的原谅，我要是提前1个小时出发，尽量自己多花费了1小时，但可以避免1000小时的浪费。鲁迅说过，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的。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宝贵的，有教养的人绝不会肆意的去浪费别人的时间。培养良好的时间观念，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个人素养的重要体现。我有个前辈同事刘叔，每天都是最早到达办公室的一位员工，当其他人神色仓促掐着时间走进办公室时，刘叔早已收拾好桌面卫生，泡好一壶茶，淡定而从容地应对接下来一整天的工作。刘叔告诉我，这个好习惯陪伴了他20多年。伯恩·崔西在《吃掉那只青蛙》里写过一句，你对待时间的态度及时间观念对你的行为和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与目光短浅的人相比，那些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有长远规划的人，在时间安排和行动上往往更加明智。人和人之间的差别 其实全是在细节。守时的人做事干脆不拖沓，内心始终遵循着某种秩序感。他们认为提前做好时间规划，以积极的情绪去面对生活中每一件事情，这样才能大大降低因拖延而造成的焦虑风险。守时是一种处事态度，也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一种品质。我曾经细心观察过身边那些时间观念强的人，在他们身上由始至终散发着一种让人尊重的信任感。他们有着强大的自律能力，言行中无一不透露出良好的教养。和他们打交道，我总是心存敬畏。他们选择了走在时间的前头，掌握了主动权的先机，所以在应对任何问题时都能做到不慌不乱，并且游刃有余。守时是社交礼仪中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越守时的人越靠谱。与各位男左女右们共勉，让我们都做守时的人。 长长的思念，谁来安慰我，告诉他我的一片深情，告诉他我的一片深情。 王铮亮，静静的夜晚，这篇短文章我是特别认同的哈，包括我想大家也是一样，就是生活中守时的人啊，在你心中肯定是印象特别好的， 嗯， 对吧？就是这十一年的直播当中啊，嗯，叶倩也好啊， 啊， 沉默也好哈， 是啊， 做得非常好哎， 谢谢啊， 就是一年中也就那么三四五六次啊，这个迟到啊， 这 其他都很不错的， 打值在三次以内啊， 对，一年三次也是挺少的了哈。但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对， 你瞧瞧我们， 有一个不敢迟到的，那两可不是吗？ 这点确实哈，就包括我的所有同事们，大概都会有这个做过这样的噩梦哈，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奔赴单位、奔赴直播间的路上，会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是记错时间，闹表突然不响了， 总是得提前那么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开始神经紧张的做准备。 对，说实话哈，就是我从2007年开始做晚间节目，然后当时呢也还是有一档中午的节目嘛，所以他也要求我早晨要定闹钟要起床。后来是全面到了这个2012年以后哈，就彻底的三个小时节目全都在晚上了。从那以后呢，我觉得其实反而比曾经让我觉得从容很多。 对，你整个都掉到晚上去。 因为我晚上出门的时候已经不是城市最堵车的时候了，嗯，对吧？ 你就相当于 不用再考虑这个路上如果遇到堵车该怎么办。 对，你相当于如果你早上也有一班，然后晚上还有一班的话，那你相当于就是早上这个完事以后，你一直得想着晚上还有一要加班。 那当然了， 就是加班的那种心理嘛。 我那些年就是那么过来的。 对，就是所以现在年轻人有很多就是你们要注意，就是身体上的那个，不适啊，有的时候是来自于你们心理上事儿没搁下，啊，就是早上有一些那个事情办完了以后，你本身应该是放松的，就像韩立他选择了全部是晚上来办公，办完了以后他身体身心应该是放松的，你不能是早上完了以后你没过两个小时你晚上还有一摊子事，就这种那你属于就是早上拼死拼活干，干完了以后完事以后这晚上加班加班加班加班加班加班加班。 但是这个点我也理解哈，就是初入职场有些东西是不由自己的啊，你想几点钟工作几点钟工作吗，是工作安排你到那个时候做你就得那个时候做。 对， 好了，这个时段呢就到这里了，暖文章冷笑话都与大家分享完毕了，马上我们会进入到第三时段。好消息啊，一小时之后我们的留言量已经达到了109条， 109条了， 马上就冲刺了哈，所以特别感谢今天晚上的红人啊，谢谢你站了出来。 好， 蔚蓝的天空，蔚蓝的天空，一会儿见。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回到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 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 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23:02十一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4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30段的男左女右们，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倩。 是的，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哈，又是在我们这个呼唤之后站出来的。蔚蓝的天空， 还有后面一堆数字5464486488。 对，他呢是男左女右的一位女右听友， 是，而且应该是挺喜欢那个谁的，挺喜欢咱们的 TFBOY 的，对吧？如果没看错的话， 你确定头像是他吗？ 是，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头像里边有三个帅男孩，然后有三个白白净净的男孩。 来，我们看一下他关注人就知道了。他最新啊，他一共关注了84位人士哈。最新关注的是 LO 卡制作者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 井柏然 啊， 演员、歌手、演员。 到底他头像里那三小只是 TFBOYS 吗？因为我真的看不清哎。 放大看哈，放大看、 好吧，谢谢你今天晚上这个很仗义哈站了出来。求红多大点事儿、 这个歌的名字叫做 穿着鞋、Keep your shoes， 是姐妹们吗？ 对， 姐妹们的这音乐真是 对，就算太热你别全脱，就穿着鞋、 Just stay in the night.

所以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在你健康的时候哈，在你年轻的时候，不要这个对自己说我要赚多少多少钱之后哈，我要去哪里哪里，其实就是量力而行嘛。 你及时的赶紧要去哪里去哪里， 就是在你的这个年龄段哈，你的这个收入，你的这个可运用的资金啊，旅游资金的情况下呢，制定一下你要去的地方。而且我们常说早计划，然后也早做筹备。 嗯， 我最近觉得因为可能是学生朋友们都放假了哈，你会发现就是朋友圈里晒美食晒美景的这个内容会越来越多了哈。 对，又看吃到 基本上 吃到什么地方去了， 就是每盘都有皮皮虾啊，每盘啊，对，我们说过了晚上节目的大忌哈， 对呀， 只能聊蘑菇蔬菜。就是希望大家吧都享受这个 每盘都有小蘑菇，这也不像话， 每盘都有苦瓜啊，每盘都有芹菜、啊、 哎呀寡呀寡油啊， 蒿子杆啊，豆腐，冻豆腐， 你说这我反倒饿、 啊、豆皮儿啊，就这个东西啊，哦，山药， 胃里空、 啊、芋头 空空荡荡的，你说的、 啊、要不要再加点豆苗、哎、啊， 越来越寡油，你这是 就这种感觉哈、 啊， 好好享受，就是难得的在夏天啊、比如说海边，比如说很多，哎，能够在这个季节带给你快乐的地方啊，出去走一走，把原地的那些悲伤也都晒干，嗯，就是这样了。 来了北京，你们一定又要照，又要秀什么？吃、那个、 打卡那叫 吃小龙虾、麻辣马小，哗，一盘一盘的。And the walls are moving slowly.I'm taking the wheel now. I never loved you. Love ain't frenzy. Oh, a man show. If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any road will take you there. If you don't know, if you don't know.If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any road will take you there. If you don't know, if you don't know. Five years later, not so crazy, not so crazy. Repaint the picture.Van Gogh. Counting the days now, the consequences, echoing laughter, more seeds to sow. If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any road will take you there. mad, I'm not crazy like I used to be. I run with these thoughts so carelessly. 王心凌，因为是你，对，就因为是你，我才干了那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了。 对，就因为是我，你才干到了第十一年男左女右。 不不， 就因为是你，我才干到第十一年男左女右。 你是说我是吗？啊，这个呢，也是由你潜意识当中的一些东西哈。这个不到结束那一天呢，可能答案还不能揭晓。 那你舍不得这大企业。 我们又回到到底下一次的世界杯哈，2022年的世界杯，我们能不能陪伴大家度过？ 从我自身啊，作为一个比较理性的天蝎女哈，我是认为比较不太可能的啊。 四年，要变化的东西也是很多的。 尽量在欧洲杯哈，2020年的时候呢，陪伴大家一次 啊。好、啊， 但是其实也是很想再看有梅西的一次世界杯的。 他还能参加一届吗？应该能吧，看你那样。 这就看他的运动状态了哈。哎，总之呢，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在2018年的夏天给了我们太多难忘的，也是一些欢笑泪水哈，各种故事的东西。 运动员那个周期性，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稍微延长一些的。你比如说，我记得最高年龄的一个踢足球的，马特乌斯都不是啊，马特乌斯那时候人家说他， 目前在世界杯上年龄偏大的都是守门员， 是是是、 从这个前锋啊，从这个前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来说呢，就是很难了， 那冲不起来了。 速度毕竟在那摆着， 那毕竟是里奥姆巴佩的这样。你像其实姆巴佩，他岁数就是跟 TFBOYS 现在岁数是一样的上下的， 就是启动哈，完全是田径队的水平了。 是， 说到这里呢，这个也许世界杯会让一些过去不懂足球的朋友哈开始喜欢足球， 对， 从而呢对于接下来的联赛啊，比如你在世界杯上喜欢上哪个球星了，你就开始瞄着他到底是哪一个俱乐部的，对吧？看他的平常日常，因为在世界杯代表国家队的比赛的时候，和他在自己的俱乐部哈真的完全不一样， 嗯， 很难绝对的做到一样，因为和你这个配合的人都不一样了哈，所以对于他的发挥啊和整个竞技的那种呈现都不同。 但问题是俱乐部的人天天在一起踢，这是真的、 是的， 国家队的人可不是天天在一起。 对啊，而且俱乐部一定都是花大钱买每个位置上最好的， 对吧？ 这个就是问题了。你国家队集训封闭训，哪怕是三个月训练，他也就是这三个月天天在一起。 对，要不怎么以前大家都说德国队很厉害、就是德国的国家队基本上一大半都是拜仁的。 嗯，那他就是天天在一起。 对对对，所以他们的磨合度非常好的。 对， 哎，但是一提到这个今年哈德国队，这就好像真是世界杯一直有的这个怪圈魔咒，就是凡是啊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下一年啊、基本上小组都很难出现。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啊，法国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四年以后小组出现，这是他们下一个目标。 当然有些事情也会被改写，因为还曾经说过20年之后世界杯会有一个新科的大力神杯的获得者，但也没有啊，对不对？ 先别说世界杯了，先说说世界之女吧。Woman of the World 来自 Dennis J。 OK， 听完这首歌我们第四时段继续咯。

by the final drop. Excuses don't relieve the pain. Solitude ain't so bad when there's nothing left for us to gain. 藏心上，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 背影成双， 在水一相认，就让情分。 是时候来一首《凉凉》，来自张碧晨，还有杨宗纬。 杨宗纬， 你都知道了哈。 杨宗纬 可以抢答了， 苦情歌王嘛，唱了几首，反正是苦情的，在我这个感觉。 以洋葱哈，带给大家的那种伤感出道 是。 然后慢慢的确实有很多哈直指人心的情歌，而这首《凉凉》呢，确实哈也被大家现在在很多其他事儿上呢用成送给这位朋友一首《凉凉》啊， 彻底凉， 就是这件事儿就废掉了啊，没戏了，就凉凉啊。这个夏天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凉凉啊？ 我还以为这首歌的名字叫《乐意昂凉》的， 没有，就是凉凉啊， 凉凉。 但是其实还是古风古韵的哈， 就是凉快凉快去。 时间已经到了23:47了，蔚蓝的天空。哎，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说到这个就想唱 啊， 蔚蓝的天空啊， 腾格尔老师的呀， 对，调调啊， 美丽的草原， 确实有它的特点哈，尤其它后来还。 我这个还没到那岁数啊，还没到那岁数就别干这事儿。来自 Lady Antebellum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年轻的心》（Teenage Heart）。 Are we gonna live forever? I love you till my dying day. But sometimes hearts get swept up in the waves. Remember when the night turned up, the sun went down. It's just for a moment. We were falling at the speed of sound. Yeah, the moon. that we would last forever. Thought our love would never fade. As your hand pressed on the window as you pulled away. Remember when the night turned dark, the sun went down. Just for a moment, we were falling at the speed of sound. Yeah, the moon. 被时间铺平了，从前心里疼难的，怎么忽然挥霍成舍得？没有爱的惊心动魄，只剩嘴角的洒脱。我们的爱呀爱呀，好像风中沙，轻轻吹过你却安静的可怕。 听这首金玟岐的哎呀的歌里， 哎呀， 大家静一下啊，听到直播间 传出的那种雨声了吗？ 这就是我为什么爱呀的原因。 就是每当我们要是在直播间听到外面的雨声超级大的时候，那这个雨就已经是超级爆大了。 是是。 昨天你看我们下节目的时候，我们都没听到雨声，对吧？嗯、我们以为没有下雨，但现在不同了。 好吧。 很有力量的雨。 好吧。呼吸。呼吸，啊，深呼吸。来 你还之前说，总要咱们下班的时候就没有雨了呢。嗯、 对呀、啊，这不是来了。 自从你当了二娃老妇以后啊，我们半夜下班的时候总在下雨， 是吗？ 以前咱俩只要下班以后，这个雨就停了，你没发现吗？ 你是说我这法力不够了， 镇不住了？ 好吧，做法。 今天晚上就谢谢蔚蓝的天空54644888，还有很多小伙伴们啊，让男左女右呢总是以一个很开心很喜庆的局面结束一晚上的节目，154条还要怎样啊？ 好，非常好， 都达到150嘞。 在 Telepop Music 这首 Breathe 呼吸中，慢慢的均匀的呼吸进入梦乡。晚安， 晚安。I'm used to